第五十集，一个枕头。仁义带着笑，吹着口哨离开了分局。他和龚颖贤总算是和好了，这几天的烦躁也一扫而空，连脚步都变得轻快起来。回到中队，众人见他春光满面的样子，纷纷调侃： 仁队，你这么一会儿功夫去哪儿了？出去回来跟换了张脸似的，不是什么好事啊。 能有什么好事儿？一天天的为你们操碎了心， 一定是去大保健了。 大你个头， 你到底去哪儿了？ 我去了趟红武分局，跟进了一下案子。 一听到红武分局，曲阳波挑了挑眉，神情暧昧。 哦， 哎，红武分局怎么了？ 都太闲了是不是？行，今天洗车。 战士们仰天哀嚎，垂头丧气地去了车库。曲阳波勾住仁义的肩膀，戏谑地笑道： 四火呀，见着那个年轻貌美的龚博士了？ 嗯，碰着了。你干嘛这么说话，真恶心。 我怎么说话了吗？我就是问了一个特别正常的问题而已，你自己心虚吧。 我心虚什么？ 是啊，你心虚什么？ 仁义一把熊抱住曲阳波，用膝盖去顶他的肚子。 我看你吃饱了撑的，需要运动运动。 你他妈就是心虚。 两人打闹了起来。周五刚吃完午饭，仁义接到了盛博的电话。两人之前曾约好，今天下午要去仁义家打扫。仁义把家门密码告诉了盛博，让盛博直接进去就行。 什么东西啊？ 如果任队长方便的话，我送去中队好吗？ 也行。 天黑之后，盛博果然来到了中队，怀里抱着一个很大的包装盒，光是那个盒子看起来就很有档次。任意心想，肯定是龚应贤要用的东西，但是他不明白为什么盛博非要当面给他。盛博接收到了仁义眼中的疑问，他诚恳地说： 仁队长，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东西，我家少爷出国啊出差啊都要带着的，没有他的话少爷没办法睡觉。 啊，什么东西啊？ 盛博打开了那华丽的包装盒，里面躺着一个枕头。仁义惊呆了。 少爷从小就要睡这一款枕头，睡其他的枕头都不习惯的。 这个枕头他睡了24年吗？这不是新的吗？ 虽然枕头看上去似乎有些年头了，但明显是没有被使用过的。 啊，是这一款，不是这一个。这款枕头呢？是杭州的一家老纺织厂生产的，后来那个厂子倒闭了，要不是少爷家里出了事儿，当时可能会把厂子买下来的。后来呢，我们就把市面上所有的这款枕头都买了，现在剩下不到30个，每一个都很珍贵的。 你家少爷真是。他被子下面有电豌豆吗？ 少爷是有点任性，但只要摸清楚他的脾气，是很好相处的。 仁义笑着摇了摇头，伸手去接。 好吧，交给我吧。 我从来都没有把少爷的枕头交给外人过。啊，当然了，少爷也是第一次在别人家里过夜。任队长，这个枕头你可一定要好好保管啊。 好，一定。 盛博煞有介事地将枕头双手交给了仁义，仁义捧在手里，有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使命感。 还有啊，我把少爷喜欢吃的东西列了个单子放在了桌上， 食材都准备好了，在冰箱里。你要是不会做，我做好给你送过去也可以的。 放心吧，盛博，他来我家做客，我会招待好他的。 盛博仰头看着仁义，目光闪动着期待与欣喜。 少爷不仅交到了朋友，还要去朋友家过夜，我真是太高兴了。相信少爷去你家一定会玩得很开心的。 您放心吧。 他虽然觉得这一家人都挺搞笑的，但也不会辜负别人真诚的期望。盛博走后，仁义看着怀里的枕头，不禁面露温柔的微笑。仁义请了两天假，先回了家，给家里置办些吃的和日用品。他陪他爸看电影的时候，顺便算了算今年还剩下多少假，发现已经用到一半了。往年他的假期几乎没有用完的时候，可因为龚应贤的出现，他突然觉得自己的假期好像不大够用。幸好今年也就剩下不到两个月了。电影正演到精彩的时候，任向荣突然问道： 儿子，你怎么最近老是请假呀？ 这不是想多陪陪你吗？ 我怎么没感觉你多陪了我几天？你请这么多假干嘛呀？中队你放心的下？ 哎，老人，我请的不多，我一年45天假，这才用了一半。中队里有小区，有我的副队和排长，个顶个都是能独当一面的，我可放心了。 沈向荣轻哼一声，不太认同的样子。 再说我请假又不是去玩的，我是为了配合警方查案，贡献了我的私人假期。你自己恨不能把所有的私人时间都献给消防事业，你不能要求我也跟你一样吧？哈，我妈为这个可没少跟你吵架。 我好歹还有个媳妇儿，你呢？你要是请假去谈恋爱，我也就不说你了。都30了。 仁义摸了摸鼻子，不吭声了。任向荣看了仁义一会儿，抱着一丝期待问道： 你不会真的去谈恋爱了吧？ 都说了是为了查案了。 他脑中浮现了龚应贤的脸，胸口有些发热。任向荣失望地转过了头去，继续看电影。 我也不是不让你休假，哎，我现在确实很后悔当初没多陪陪你妈。我是陪不了你几年了，你要找个人陪陪你，别一个人，知道吗？ 别说这种话。 仁义心里难受了起来，眼看着最亲的人被疾病一点点蚕食掉生命力，却束手无策，这是世上最令人感到无力和悲伤的事了。第二天早上，仁义起床后就忙活了起来，他给家里家外都安上了监控，实时画面可以在他的手机上看到。同时他叮嘱保姆平时要多注意附近有什么可疑的人。他的住址被曝光在赤天使上，令他始终有些忐忑。无论如何，小心总是没错的。弄完之后，他吃过午饭，带上龚应贤的枕头，开车去他家的另一套房子。这套房子离他现在住的地方不远，当初买房子，他爸的第一要求就是不能离开他的辖区。他妈妈还在的时候，他们搬过去住了几年，他爸生病之后才搬回了老房子。进了家门，仁义吓了一跳，差点没认出自己家来。地砖被抛光得锃亮，任何地方看来都纤尘不染。饭桌和茶几上摆着新鲜的花，就连沙发套都明显看出来被洗过了。仁义放下枕头走进厨房，见台面上放着一个绒布箱子，打开一看，里面是一套很高档的餐具。他又打开冰箱，500升的双开门大冰箱里塞满了各种各样的食材。他已经不想去卧室和浴室看了，想必都焕然一新，增加了许多他没见过的东西吧。 他笑着摇了摇头，心中念道： 真是奇葩。 他在餐桌上找到了圣伯留下的字条，上面不仅罗列了龚应贤的忌口和平时喜欢吃的东西，连做法都详细地写了下来。他把忌口都记下来，然后把字条收了起来。来他家做客，当然要由他来发挥。他开始做起准备工作，忙到下午3点多的时候，龚应贤突然打了电话来。那时仁义正两手揉面，只能用肩膀夹着手机。 喂，你几点来啊？ 我今天可能过不去了。 仁义皱起眉，手上的动作也停了。 怎么了？ 我和同事正在蹲嫌疑犯，那个东茂男。 你们找到他了？ 他还有同伙。这里是一个人口非常密集的居民区，我不想引起骚动，正在等待时机。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结束。 仁义对今天龚应贤的上门做客十分期待，这个消息令他倍感失望。他想了想说： 你在哪儿呢？我过去看看吧，说不定能帮上忙。 无论如何，他还是想见到龚应贤。 好，我发个定位给你。 仁义将准备了一半的食材放回冰箱，换上衣服，出了门。